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这个大军阀的第二节啦，咁啊土伯吓，你去美国啦，你都未交代你点样吓、啊、去嗰边唱衰香港、啊。 我冇乜嘢特别唱衰香港啫，屌我都系讲翻嗰啲即系老土嘢。上个礼拜嘅大军阀其实讲 系啊，好捻闷啊，屌你，我听咗 系咯， 听咗两三分钟我已经咩啦。 喂大佬，嗰度系 多啲嘢系嘛？ 嗰啲主流电台嘅，咁我梗系讲嘢即系因住因住。 你系咪唔爆粗就冇内容咧？ 系啊，只系冇，你真系明白 揾。你习惯咗呢一度咁嘅玩法。 系啊，习惯咗呢度玩法，同埋呢度主场嘛，大佬系咪 啊？咁啊，吓咩咩王正之啊？屌啊，唔系啊，中间开始啊，屌啊，嗱，有段片又系我一阵播啊，喂，讲埋先啊，喂，头先讲到边啊？屌啊 ，Vincent 都吓鸠开晒， 唔系啊，唔系讲紧啊，土伯就去到呢一个自由亚洲电台嗰度接受访问，就喺就住咁样 咯。系啦，即系因为其实佢有好多即系新闻咧，即系都摆即系我哋都攞佢嚟做噶嘛，都咁啊，佢都亦都系我哋呢、這个叫做系即系叫做伙伴啦，伙伴嘅合作关系啦。因为其实我哋自己都有两个节目都喺呢边挂牌噶嘛，其实啊，好似阿夫子啊咁样。咁、夫子咧，咁我都揾咗佢嚟呢个网聚啊。咁佢話 OK 嘅，咁所以呢即係大家如果你話有聽佢節目嗰啲呢，咁都記得嚟啊大佬，喂講開又講啊，大軍閥告急啊大佬，即係邊個係聽大軍閥嘅 fans 又係快撚啲報名啊，吳嘉玲真係屌。 而家未夠兩個禮拜喎大佬。 喂兩個禮拜啦，喂兩個禮拜內啦，下個。 未夠兩個禮拜應該咁講屌。 嚟緊下個再下個禮拜日就係啦哥，真係唉真係大 Q 喎。咁所以即係嗱記得啦，大軍閥告急啦，快啲報名啊哥。啊！ 如果唔系咧，成个花生台都执咗佢啊！你香港 啊，你真系我未至于，你有冇搞捻到啫？ 系嘛？即系而家中意即系盘劈咁啊！大家都系，即系大家一齐揽住死咁啊！中意玩咁个下人咁啊，可以屌嗱，我哋冇五位咧，就到时就即系执笠噶 吓！你真系， 唉，大佬，你个股你仲有听股票啊？冇得听噶啦，大佬 做少十分钟， 屌你， 啊惩罚网友先，屌你，唉真系。 喂，讲翻正题啊，喂大佬， 啊，喂咁啊好啊，今朝咧就头先我哋讲刘晓明嘴焦焦啦，今朝有另一个人嘴焦焦啦，不如听下吓呢位嘴焦焦阿哥，又今日就鸠噏啲乜嘢咧？ 选择题佢，你最易嗰题答嗰题。我问你呢个处女岛公司，你又唔答，即系你间处女公司做咩生意嘅又唔答。UGL 人哋问你又唔答，有冇新抱都唔答。一年之前，本应你应该答 UGL 嗰件事，你嚟到咧就讲。 啊，梁共议员。 外国势力颜色革命有证据，适当时候会公布。而家过咗一年，跟住全民退保，我就代啲老人家追数嘅，就三年。标准工时代陈婉娴议员追数的又是三年，你答啊，你自己解一题容易啲嘅答啦。 梁公 追唔晒啊哥，喂主席，我做咗咁多年议员，追咗佢五个问题，喺度又唔答，出去又唔答，书面答咗，书面答咗，你不如有个公仔嚟度啦，读个公仔啦。书面答咗， 梁国雄议员， 有个梁振英公仔喺度咪得咯？ 梁国雄议员， 系 立即停止发言。 唔系，我再重复一次，我听唔到。U G L， 你嗰间 B V I 公司，外国势力颜色革命， 梁国雄议员， 你话适当时候公布，全民退保，三年未有时间表。标准工时 要重复啦， 陈婉娴唔系佢听唔晒五项选择， 你已经发言讲咗 ，OK， 差唔多 五项选择， 请你坐低， 你拣一题嚟答。 梁国雄议员立即坐低，停止发言。行政长官，陈伟业议员，请你放低你嗰、那个，放低你嗰个标语牌。 主席刚才他提的几条我数不到是不是五条了。事实上我和特区政府的同事呢都经常在立法会和向全社会是解答的。 他现在真的没有答、哦、一个官员来到没礼貌要赶走的、 哦。梁光议员。 喂我们可以赶走一个人来到斗成30万我问一个问题都答不到。喂冯伟光都有都十几万的都答啊哥。五题揀一题、哦。 梁光议员违反了我们质询的规定请你坐低。 喂主席这样就不行了我要送个钟给你啊哥。 梁光议员梁光议员立即离开会议厅。立即离开会议厅。陈伟业议员陈志全议员立即离开。梁国雄议员陈伟业议员陈志全议员立即离开会议厅。 嗱最近呢即係我哋好多议员都鍾意话啊啲选民叫我问乜係咪咁然后呢佢亦都试过有一次呢就係有个五岁嘅小朋友问佢房屋问题。嗱我就好多选民俾压力我嘅我係民选语言。佢就叫我问佢一个问题讲咗好耐㗎啦就係问佢几时死呀。 黄毓民议员 叫佢答啦。 黄毓民议员立即坐低。行政长官。 主席过去嗰三年 黄国建议员咩问题？ 黄毓民议员正话系咪有冒犯啊？你讲咗话，正话我听到主席讲话喺个答问大会上面唔能够冒犯行政长官嘅。头先请主席你喺度评价一下系咪冒犯？ 啊，黄毓民议员， 黄国建， 啊，两位议员， 大佬， 两位黄议员立即停止。我认为行政长官咧，黄毓民议员。黄毓民议员的发言我认为行政长官呢是完全可以回应的行政长官 主席怒骚太盛防长断希望黄议员健康长寿 你含住啲嘢讲嘢我问你做咩喺大陆成日唱衰香港你答我啦是咪喂啲人去海外唱衰香港你梗唔中意一啲人返大陸唱衰香港呢你解俾我聽。 求你離開會議 你賣港賊嚟㗎如果咁樣話。 係好。差唔多啦話大佬。 係差唔多啦。咁啊就头先呢即係呢个689啦即係叫做即係听到啊碌撚啦咁样質問佢几时死。咁呢佢自己就即係其实引述咗呢个毛泽东嘅首诗咁其中一句就叫做牢骚太盛就防长短。 点解 咁下一句呢就叫做风凉而放眼凉。咁呢首诗点样嚟嘅呢咁我萧生上身啦因为我头先吹萧嚟我知道啲嘢。咁即係起源于呢个咩毛泽东嘅首诗叫七律和柳亚子嘅一首诗。咁呢即係呢个柳亚子系咩人呢咁即係其实系即系同阿毛泽东识于微时嘅仲系民国嘅末年期间呢咁啊一个诗人嚟嘅咁啊即系同呢个阿毛泽东呢都好 friend 嘅。咁啊但係呢建国咗之后呢条友呢就得唔到任何功绩啦。 但你睇呢个李宗仁回忆录呢呢条友仔有份出卖国民党其中一个嚟嘅。 咪就係因为佢出卖国民党所以其实先同阿毛泽东 friend 㗎嘛。咁但係即係呢条友呢即係其实佢除咗个文人之外啦似乎呀冇乜即係特别嘅即係擅长之处啦即係你又唔系话有啲军功立 到啦。写篇长文同邵力子一齐写篇长文就劝阿李宗仁就放弃南京就走去北京嗰度投降。咁后来啊李宗仁喺回忆录嗰度呢都原文照灯㗎好好笑㗎你知 唔知即係总之其实都系呢背叛国民党嘅叛徒啦。 係啊。 咁所以先至可以。 但佢最喺历史入面最出名嘅作品其实就系呢一篇劝降书。係 啦。咁所以呢即係如果论功行赏嘅话呢咁 suppose 佢都应该 可以拗得到一官半職啊，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咧，即係呢個毛澤東一直都係冇個官職俾佢啊嘛。咁所以成句佢成句嘢咧，呢嗱佢頭先引述毛澤東呢首詩咧，其實係回應即係呢個阿柳亞子嘅，就話啊，即係嗱你你想即係拗撈啫，喂，但係即係喂仲有大把時間啦，係咪？即係呢個風物長而放眼量，喂你成日發牢騷，喂你快喂你喂遲早斷即係長斷死啊，大佬！即係即 係 啊，你唔成日咩啦？係啊，咁樣樣，自己咁嘅意思啊。咁好啦，即係今日咧，即係呢852咧，咁啊抽翻呢句嘢出嚟啦。咁然之後就話：喂，你梁振英比喻不倫喎、啊！你如果你講呢句嘢嘅話咧，即係語論典故啊。喂，嗰、那個你 suppose 你係你同你同路人嚟噶，你而家係咪同你而家689係咪同呢個鬱敏係同路人啊？啊！即系咁样样啦， 佢系抽呢一个郁敏水啊，定系还是抽梁振英水 先？咁我呢个真系， 你谂下啦呢样嘢。 咁但系咧，即系呢个嘢有冇系 prepare 好，即系回应郁敏咧？我觉得呢样嘢唔系嘅，因为 佢求其咧， 唔系，但系下意识佢讲得出呢一句说话、嗯，其实都话俾你听，喂，其实黄郁敏 同你 自己都差唔多噶啦， 迟啲俾官职。 我觉得咧，即系任何一个行政长官都好啦，即系你去呢咁嘅答问大会咧、啊，都 prepare 咗一扎咧，咁、啊、我 有 即系标准答案咧，睇下几时咧抌出嚟嘅。 但系点睇都唔似阿梁振英系识背诗嗰啲人嚟嘅，佢识字， 所以应该系背定嘅。嗱，但系我觉得呢句诗咧， 喂，但系咧佢又好快地咧，系攞到呢个 model answer 咧，我都觉得佢系叻嘅。 但系我觉得呢句诗， 跟住佢就祝你身体健康啊嘛， 系祝你身体嘅。咪就係咁講咯，即係其實佢係，唔係其實佢係即係， 佢好似知道鬱敏準備問呢個問題，就係你幾時死咁喎？啊、美妙嘅短傳入心、啊，大佬兩個 OK 啦， 係嘛？即係 咁，但係我覺得有一個人咧更加適合呢首詩嘅，即係如果阿梁振英想即係嚇、啊、即係俾呢首詩贈一個人嘅話咧，喂，我覺得阿邊個阿劉夢紅更加應該即 係，唔係劉夢紅都唔係自己人啊，邊一個咧？ 咪曾經係啊，大佬 狄志遠啊， 係嘛？ 你諗下狄志遠琴日啊，先至喺呢個咩 又 out 撈啦。好似见佢嚟喎， 系啊，琴日咪直头新思维嗰个茶座请埋梁振英，大家密室会谈咯，出翻嚟就得张相，就两条友即系揽住梁振英石咁那样， 唔乸系啊嘛， 呀，咁你又谂啊，咁你又谂下啦。 喂，我想讲翻咧，即系呢个成个答问大会， 系， 你有冇发觉咧？即系如果你有个长版本，头先一段三分几钟嘅话咧，由善仲佳、梁国雄杀到落去呢个黄毓民 咧。 其实梁振英系一条题目咧，都系冇答过。 系，但系当中咧有一样嘢几 Q 嘅， 一条题目咧 系 都冇睬你嘅， 咪不嬲都系咁噶啦。 喂，大哥，你嚟得答问大会，喂，所以咧唯一咧即系肥棒咧系建立呢个公职嘅一样嘢，就系咧佢每三个月、四个月到咧就要去一次立法会。 系系系。 系嘛？呢一样嘢咧就系逼到咧老董又好、曾荫权又好、今日嘅689都好啦，必定要去。 嗯， 即系变成一个传统俾你班友仔喺度质询咁样。 但系肥胖嘅从来唔背稿嘅，认认真真答你。 有你傻嘅英国人， 不过讲得自然咁解啫。 讲得自然，因为除咗呢样嘢之外，英国人咧，老实讲，如果你真系做过AO 嘅人咧，话俾你听咧，就系佢点样惨化咧，就系佢估计，例如你问咗条即系口头质询嘅问题，因为你都会写定噶嘛，立法会议员 系啊， 我 prepare 几三四十个答案。 嗯。 因为点解咧？我答完你一个标准答案之后咧，你可能会 follow 唔同嘅可能性噶嘛？ 嗯， 嗰啲后边嗰啲 AO 仔啊， 嗯， 就同你 prepare 晒呢三四十条答案。 咁、我觉得即系佢可能系，佢已经唔当你系嘢咯，即系所以佢连准备都费事咯。 喂，唔系啊，我而系发觉呢条友咧系无耻到不得了咧，就 系 坐咗 树。系无耻噶啦！ 喂，善仲佳问佢，梁国雄问佢嗰几条。喂，老实讲，今次长毛问嗰几条咧，除咗一方面咧佢比较搞笑之外咧，啊，我俾选择题你是但拣一条答啦咁样。 啊，我觉得讲 全部系致命噶噃、你全部走数致命噶。系咪一年前你讲颜色革命，阿哥系咪？而家我学阿长毛嗰啲口气嘛，阿哥，你颜色革命，你嗰啲证据咧？你 UGL 嗰单嘢，你使唔使申报？即系善用家问佢啫嘛，佢继续 follow 呢条啊。全民退保、标准工时嗰啲去晒边，大哥？ 唔系，我觉得佢阿毛哥咧，佢讲叫你答五条问题嗰度咧， 四条啫，其实系数咗系。梁振英系想玩佢呢下嘢嘅，你系问咗四条啫，佢想讲。 唔系，但系我觉得佢做得几好一样嘢，就系其实remind翻，即系呢个人走咗好捻多数。而阿陈婉娴咧， 之后仲讲一样嘢嘛。 follow 埋嘛。 follow 埋，喂，我嬲到想讲粗口嘛，大佬啊。即係如果佢想講粗口啱啊，即係揾佢上嚟花生台啊，即係咁啊！佢講即係你講全民退保唔係即係呢啲標準工時嗰啲嘢啊，仲有嗰個叫做係強積金嗰、那個嗰、那個叫做係對沖方案啊嘛， 取消對沖， 取消對沖啊嘛！喂，呢啲嘢啊，其實有五件嘢其實係喂咁呢啲嘢喂真係、哦、你全撚部走數嘅、哦，同埋喂。你啱啱好正值而家區議會選舉啊！你 remind 翻啊，究竟邊個支持過佢啊？ 喂，所以呢條友咧，即係唔單止話喺嗰個嘅答問大會裏邊係厚顏無恥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喂，你點可能你喺選舉嘅時候托察都得？ 嗯， 含撚都得，難聽啲講就係、是。 咁佢冇含俾你睇。 喂，阿哥，你一樣嘢都唔 fulfill， 喂，呢、這個係直情係一民主嘅失敗嚟嘅，大哥。喂，你奧巴馬。当年有两个重要嘅即系 promise 做晒啊，即系医疗保险，你唔中意又好，你中意又好系咪啊？有好多大后派嗰啲，屌有咩理由？喂，大佬，我同阿龙你个穷鬼， 仲要贴钱 俾埋你，帮你顶埋嗰份。咁但系佢真系咩叫个 promise 啊？你当年你选佢啊嘛，伊拉克撤军，喂，人哋真系有 fulfill 个 promise 嘅大哥。喂，你唔系真系呃鸠你啲选票之后，即系睬你啲傻啊， 其实都取巧嘅。 咁当然啦，咁但系即系。我起碼喂，就算我標準工時我冇定一日八小時都好，都定十啊，大哥，即係起碼我都有個上限啦、 啊。唔係啊，佢其實係揾呢個最低工資唔係呢個標準工時委員會梁志雄係 plan 過一樣嘢嘅，就係、是、話你只要喺張 contract 嗰度咧定明你個最標準工時係幾多，咁啊跟住嗰個噶啦。咁 死個鬼唔知係咁可以咁樣即係走攬咩？咁但係個問題你唔可以完全係落實唔到噶嘛。喂，你行政長官可以隨口噏當秘笈，話有外國勢力即係去撐呢一個嘅雨傘運動，其實你係講咩嘢聽？ 嗯， 有咩證據？喂，老實講，你問我啊，我近呢一年嚟成去美國，我都冇證據啊，仆街。 嗯， 係咪啊？有咩證據啊？有我怕咩講啊，大佬係咪？而家 前有句名言噶嘛，就係、是、唔需要證據，我對眼係證據啊嘛。咁 嗱，你講翻個答問大會先，即係講翻阿曾鈺成咧，佢嘅取態咧都幾即係令 耐人尋味 嚇，耐人尋味啦。嗱，頭先啊，即 係都唔係耐人尋味啦，即係好明顯第日唔妥呢個689啊！屌， 即係私怨啦，係咪？即係你諗下啦嚇，即係阿毛哥佢講嗰五樣問題嘅時候，即係喂集都集唔切啊！咁你講喂，竟然問佢幾時死？叫佢答喎、啊，大佬，即系你见唔见到六八九佢本身咧，佢系度嚟度去，来回度步噶，佢系唔想答，然之后等阿曾鈺成咧就叫你，即系因为侮辱性唔捻答，然最后尾即系呢个阿曾鈺成咧接受呢记者搏麦嘅时候点讲啊？佢话喂唔系、啊，阿黄国健暂乱歌病、啊，冚家铲，即系 我都觉得黄国健系暂乱歌病， 啊、 即系如果从曾鈺成嘅角度咧、啊，第一喂佢嘅细佬。曾德成， 嗯， 俾人炒鱿鱼，系嘛，条气都好唔顺嘅，不停出嚟同佢讲嘢。其实佢系唔系 poppy 咁做。 喂，等先， 佢系违反咗呢个立法会主席咧作为一个中立嘅原则。无论嗰个系你细佬定唔系细佬，不过而家我哋觉得佢过瘾，系嘛，觉得佢玩呢个六八九咁咪由得佢啦，系咪？如果唔系一早喐咗佢啦。 即系原来呢一条原来系黄毓民代曾鈺成问嘅。 唔系，仲有第二样嘢就系、是，喂，黄国健又真系柒下柒下。喂，大佬啊，曾德成系你工联会， 啊、 即系当年一齐搞呢个暴动嘅人嚟噶嘛，大哥。 咪咯，自己有嚟喎， 武功都有劳啊。 但系呢个会唔会反映一样嘢，就系、是、其实组织都要话俾你听，要护住梁振英。但系问题咧，而家阿曾鈺成咧就系私底下嘅意志就系、是、你快啲答黄毓民嘅问题啊，我都好想知道你几时死。但系呢个咧就系曾鈺成违抗组织嘅一个命令，因为佢嗱、啊、曾鈺成今次真真正正官道无求，胆自大。 系、哦，真系、哦， 因为佢点做立法会主席啊嘛？ 曾鈺成啊，都六啊几七十啦，哥，即系呢个世界系嘛？即系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又漏夜赶科场。辞官归故里嗰啲人就睬你都戆兜，你成我咁啫嘛？系咪、嗯？以前我做节目，边会咁放嘅啫？屌乜捻嘢都爆晒出嚟，系嘛？ 嗯， 曾鈺成一样系咁嘅咋？惊你有牙。大哥，佢我系老左派啊，我系传统左派啊，大哥，我又成七十咯， 嗯， 系咪？ 你拉我去打靶唔通你共产党梗唔会啦。 但系 咁多年帮你护航大哥。 咁嗱，咁曾玉成点样答头先个记者博咪呢，其实话唔会判断议员嘅问题呢系咪离题。最好嘅方法呢就要特首直接回应啊。俾啲市民睇清楚问题好唔好，特首答得好唔好，即系你几时死呢样嘢呢。 咪其实老实讲，如果你真系根据议事规则唔好理嗰个系咪 689, 你几时死呢个问题呢，是 有权裁决， 是不是 appropriate, 非议会语言，是有权 是啦，非 non-parliamentary, 喂，你点咩人问嗰条友几时死嘅啫，喂，如果嗱肥胖会点答你啦，我又抢姜。我都想知道自己几时死嘅大佬，我又唔系上帝系咪系咪，喂，你梗系风趣幽默咁，喂大佬，你梁振英 689, 完全一啲幽默感都冇，跟住条条问题都唔答，咁你嚟呢个立法会把撚啊，你做 show 啊，大佬，你企喺度做栋笃笑都唔掂啊，大哥。 喂，等先。 喂，嗱，我睇下睇电视影出嚟嗰段啫，嗰几段啫，我冇睇齐全部，系咪啊？喂，系冇乜边条题目你系认真答噶，哥。 其实会唔会亦都反映到冇乜边几条题目，其实佢身边嗰班 AO 认真真帮佢度啊？ 亦都可能系。 你咪睇翻阿边个咯？啊，呢、這个港人港地佢所做嗰啲嘢咯，屌姐，其实。 港人港地，而家我睇翻佢 post 啊，全部都猫猫狗狗嚟噶。 系咩？ 系啊，咁 切度。 你落嚟睇下。 唔系，我就今日见到港人港地咧，就帮所有尝试帮佢拆弹啦，就话呢班友唔好咁政治化啦，啊谂多咗啦，乜乜柒柒啦咁样样。咁啊，即系呃唔呃到 like 咧，我唔知啦。咁但系即系你帮唔帮到六八九咧？咁啊，即系大家有眼睇啦。咁嗱，呢个答问大会嘅花絮咧，咁啊，即系我谂都吓、啊、差唔多啦，系咪？咁但系即系头先阿长毛，其实佢都讲一样嘢，就系话喂，而家 remind 翻大家，佢系走好多数，但系走数即系喂，你都要因为有人支持佢，佢先至有权走数噶，系咪？喂，谂下而家。而家区会选举，你有几多个人系支持过佢嘅？即系你嗰班，即系你唔好话区会选举唔关呢个咩政治事啊，大佬。喂，你头先讲嗰啲即系标准工时嗰啲嘢，你唔系地区性议题，全港性嘅民生问题啊。全民退保系唔系咧？虽然我个人有保留，但系其实佢呢样嘢佢系落咗咩噶嘛？佢系承诺咗啊嘛，同埋港人港地啦，港人港地最大幅嗰笪港人港地就喺启德啦。喂，你竟然系冇加港人港地条款嘅，然之后咧仲要卖咗俾中资，喂，即系呢啲嘢，你系咪可以唔答嘅咧？ 咁佢咪讲新界东北咯，港港地，屌真系，我都知道你会咁回应噶啦，系嘛？ 嗱，就系讲呢啲咪 新界东北，而家珠海迪喺个扎根咯，话俾你听新界东北点样港人港地。 嗱，唔好讲你嗰啲数啊。喂，你敏屎都未敏乾淨啦，即係喂，你就係講嗰啲咩呢個港珠澳大橋一句說話就話好撚複雜，係咪咁樣就俾你推咗去啦，係咪咁你跟住嗰啲咩高鐵嗰啲嘢啦，係咪嗰啲超支問題你點解決啦，即係呢啲嘢全部都冇交代嘅。 即係所以你話即係有啲人估計下、啊、即係佢可以繼續連任。 嗯。 喂，老實講，你作為反對派呢， 你唔会唔系啊？你会唔会 即系拍手清庆啊？你咪继续咯。 啊！你会唔会支持我连任啊？而家啲网友好紧张，大佬。 咪客观分析还客观分析，啊、大家主观嘅期望还主观期望，要分开两样嘢。 咁你客观分析佢会唔会连任先？ 喂，你系习近平，我都讲得好清楚啦，唔使话收到乜嘢风啦，你都唔好继续俾佢喺度乱搞一通啦，系嘛，大哥？啊、我俾多最后一次机会你，你话你炒咗邓国威，你炒咗呢一个嘅曾德成。会搞掂嘅， 嗯， 肯定唔系啦， 嗯， 你个愤怒矛盾系会不断累积噶嘛、哦？ 你既然讲到邓国威同埋曾德成咧，咁啊下节讲啦，不如。